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3月29号，周四。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商业头脑。哎，商业头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特会做买卖，脑子特活泛，经常想出一些点子来，还能挣钱啊！这商业头脑，有人说天生的、遗传的，还有人说呢，这商业头脑可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那到底这商业头脑是怎么来的呢？今天节目啊，我们要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吴科。吴科你好。 大家好，我是吴科。 首先呢，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据说啊，这个问题啊，100个人回答，有99个人都答错，剩下的一个人才是有商业头脑的。这道问题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两天啊，问问身边的朋友。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说这个王师傅啊是卖鞋的，有一双鞋进价20块钱，他卖30，但是马上要过节了，他打8折，也就是30×0.8，24块钱就卖了。来了一个顾客买了一双鞋，给他一张50块钱的纸币，这王师傅啊没有零钱，也不能够微信支付宝扫一扫，于是呢就找旁边的一个邻居卖水果的换了50块钱零钱啊。事后邻居发现啊，他那个钱是假的啊，就顾客拿了一个假钱来买鞋，他没有零钱，于是呢跟邻居啊换了50块钱的零钱。事后这个卖水果的邻居发现是假的，他得赔邻居50块钱。请问王师傅一共亏了多少钱？题目有点绕啊，反正就是他的鞋啊，20进的，24卖，来了一个人给了一张50块钱的假钱，他当时不知道，找旁边的人换了，换了之后呢还给人找钱嘛，最后呢旁边那个人发现是假钱不答应，于是呢他还给人赔钱啊。这一共他亏了多少？有买有卖啊，有东西有钱啊，他到底亏了多少钱？不要着急算啊，也不要着急给答案，后面的节目您慢慢听，在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昨天我也是想了10来分钟才把这个题目算出来，不同的思路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啊。那首先想问一下吴科哈，你觉得这个商业头脑这事儿是天生的吗？ 那你得看从几岁开始。 几岁就开始做生意？ 我接触的如果从大学生开始算，那如果说大一这小孩就有商业头脑，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他是天生的。但实际上他是不是一岁生下来就有商业头脑，这我不知道这个。 好吧，所以也得从他这个懂事儿或者是成人开始才能够慢慢的感觉出来。吴科在今天跟我们上节目前啊，他说他身边认识一些大学生啊，还没毕业就特会做生意，这种点子想的都特别巧，所以首先请吴科来讲讲啊，先不说这个做什么，反正挣钱是吧？ 对，挣钱。 好，来你说说。 我那儿有一个学生， 他呢跟家里头打架，打架，他爸让他干什么，他就拧，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所谓离家出走，就是其实就是不在学校宿舍住了，然后去哪儿住了，他爸不知道。其实特别简单，他就换了个宿舍啊，但是他爸就找不着他了。 嗯， 他换了那个宿舍之后呢，因为他算是离家出走嘛，所以他又没有经济来源了。 嗯， 怎么办呢？他就想说，我要挣钱呀，他就去星巴克打工。但是星巴克打工呢，给的钱不算多。后来他就想说，我星巴克打工，我回来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带东西，就变成了代购。 嗯， 从校外给校内进行代购，因为他反正他回宿舍嘛。这儿呢，他把整个宿舍楼，他们那个宿舍楼七层，他们那个宿舍楼在五层，相当于呢，他就把那个整个七层楼这个市场就算吃下来了。因为男生嘛，就在宿舍里玩游戏，买点什么东西，学校楼下小卖部只要没有的，就让他去跑一趟。后来有人懒得下楼了，小卖部的东西也让他带。 嗯， 他就收一块钱。 嗯， 收一块钱， 就是他每天下班的时候， 他每天下班的时候给人带东西，带一件挣一块钱。 嗯， 然后后来发现呢，有些东西今儿不要人明儿要，我就索性今儿买了，放在那个他那宿舍里头囤着，等有人要的时候再给人拿过去，这不是挣一块钱吗？还省得跑了一趟。后来呢，他就发现呢，多上楼几趟，下楼几趟，还省得锻炼身体呢，就帮人家下楼打什么早餐呐、啊，送什么开水啊，拎开水壶啊，等等等等。 嗯， 啊，而且呢，星巴克他那会儿他上班的时候有个规矩，就是那个星巴克做很多甜点，下班的时候如果没有卖掉的话，他那儿的实习生是可以拿走的。 嗯， 他把这个东西就是标价卖给他们的同学。 嗯， 啊，你猜猜，他后来跟我说，你猜猜他两个月挣了多少钱？ 啊，两个月， 两个月 不算星巴克的工资， 不算星巴克工资， 挣了五千， 一万多 哦， 将近两万， 一个月五千， 两个月将近两万块钱，就是一个月，一个月有八千多的收入， 哎，还不要交税， 这事儿不能细琢磨这个 啊，哦，那他每天都要这么做吗？ 啊，他每天都要这么做， 每天 都要这么做， 那也挺辛苦的， 确实有点耽误上课了。 啊， 有 他这个星巴克不是说晚上去打工，他是白天也去打工。 白天有时候也去打工，因为星巴克按小时算。 嗯， 他按小时算，你今儿没课，你就什么时候过来。 哦， 然后但是他因为给人带东西，有时候什么晚上的课啊，有时候他索性就翘了，找个同学去给他，顶包啊或者怎么样的。 哦， 但是这个我们老师不推崇，但是在大学里头必须得承认，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嗯， 哎， 他就是想挣钱，不想上课。 他 感觉那个钱的诱惑力比那堂课的诱惑力要大。 他离家出走，他得挣饭辙呀。 嗯， 对吧？ 好，那他这个怎么只做了两个月呢？ 只做了两个月，后来他不是跟他爸就缓和了嘛，然后他就没有出去挣钱的动力了。 嗯，哦，为挣钱来气他爸。 就是， 啊，一怒之下去挣钱去了。 因为是跟他爸怄气，所以然后面临到这个生存 问题， 对，生活费的问题，没辙了，出去挣钱。 哦， 后来他现在也是正经上班，但是他有了那一段经历之后，他就一般的工作他确实也看不上了。 啊，确实也是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对呀，啊，你想他上着课，如果一个月就能挣八千的话，你现在给他开五六千块钱的工作，那他就会觉得就没意义，就 嗯，对，但是。很多人都会从这个简单的收入的角度来谈啊，说是这我不上班都挣这么多，可是他那种工作对于他来说有价值吗？如果干三月四个月五个月一年， 应该是这么说。他后来他第二份工作做什么我不知道，第一份工作他做的跟校园的市场营销有关。 嗯， 那他 工作啊， 工作正经的工作，啊，对，哎，所以他就是那段时间算是打工的经验，就是完美融合这个工作，就是校园内的市场推广和销售， 嗯， 就完美用到，完美转接到。 哎，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有价值了， 非常有价值。 就关键是看你是挣的是钱，还是附带挣钱，体验更重要，或者是你对于你所在的这个环境的了解， 这就应该属于他对经验的总结和归纳能力。 嗯，所以他这个商业头脑，你认为他是逼出来的，还是说 他们家本身也是，他们家本身也是做生意的？ 嗯， 所以你很难讲说是他天生的，还是说他从小因为父母给他叨叨这些事儿 啊， 然后就形成的这种观念。 但不管怎么说，他这个事儿。 他如果持续再干下去的话呢， 宿舍不让他住了， 会有问题的，会有问题。但是呢，他这个获得的这段体验，对于他日后的工作 是这样， 是很重要的， 非常有帮助。 所以他这个商业头脑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导火索， 对， 是吧？啊，后面的这个事情呢，就可以用这段经历经验来推进了。我不知道他找工作的时候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有没有帮助。 应该说是这样，他在他的这段经历里的，你看一开始他去打工，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做法，但是他在打工回来的时候帮着带东西，这就相当于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资源的再出售，那这个资源配给能力是很强的。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现了可以囤货以及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就带货，那相当于他在提供增值服务以及就是说扩展自己业务面的意识方面就非常强。 总之呢，他是创造了一种商业模式啊，至少 应该可以说这么说， 在他当时啊， 对， 是 他发现了一种 没有做过的， 发现了一种商业模式 啊， 而且其他同学确实没有做，但是好像听说他有学弟开始学他这招了。 所以我们就说这有没有商业头脑，就是有的人他会发现一些挣钱的机会， 是的， 这种机会有可能是一把快钱， 快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呢是发现了一种新的模式，是吧？ 对， 我们再听吴克来讲一个吧。据说这个现在学校附近啊都有很多这个饭馆，包括一些娱乐场所，是吧 ？KTV 啊。或者是一些 KTV 现在不让在学校附近开了，但是你如果 2公里之内还是找得到的嘛？ 三公里也无所谓，他可以打车去嘛？ 还有，对，还有什么轰趴馆啊？ 对对对对， 什么电桌游啊，什么等等，反正呢有很多这个适合同学们聚会的地方。 这个、 有人 这个轰趴馆，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就我所知，他是北京第一个做轰趴馆的 啊， 也是他在学生时代做的。 那你先说这个还是先说传单那个呀？ 那个轰趴馆其实也蛮那个，就是他思路很简单，他就是一开始自个儿的朋友聚会，他就发现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他比较宅，但是他又想聚会，可是你说到一个地儿大家凑的坐在一个沙发上玩手机就觉得很尴尬，那他们又不太愿意户外活动怎么办呢？他就把所有的室内活动自个儿租了房，全都给装进去了，什么就是那个游戏机啊， PS360 的游戏机啊，什么麻将桌啊，什么 KTV 啊，什么台球啊，他就租了一套私域室全装进去了，然后把这个房子租给想聚会的人，这就是第一个轰趴馆，就这么出了，在五道口那边。 哪一年呀？ 哟，哪一年？2015年还是2016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北京第一个，但是我在大众点评搜了一个，只搜到他这家，当时。 那么现在还开吗？ 现在好像还开着呢，但老板已经不是他了，他把那店盘出去了。 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开新的轰趴馆。 哦， 对。 那也就是说他在大学当中无疑找到了未来一段时间的 一个，这是真是一个商业模式 主业 了，这真的是商业模式，因为他现在等于在运作好几个轰趴馆，他就变成一个甩手掌柜的了。他做的是就开始说融资，开始雇人，就不再自己打理了，然后商业模式这种运作连锁的开始进行这种。 所以他这个是延续下来了。 对，延续下来了。这就延续下来了， 把原来大学的这种算是挣钱也好，算是创业也好，变成了毕业以后的自己的一个工作了， 正经事业 啊。那你说他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的？灵机一动，还是说原来就有过这样的尝试？ 他自己有这个需求，他发现别人也有这个需求，他就觉得这里头能挣钱，然后他就去做了。 你说说应该怎么来培养这样的头脑啊？从需求当中去找一些可以变现的商机，最后还给他做成了。 我觉得这种吧，最起码有一个心态，像我们因为大学里的很多的学生，那些打死不创业的学生，典型的思路啊，就说我们一般人的思路是，哎呀，这事儿要是有人做就好了。然后这些创业的学生想的呢是，哎，这事儿没人做，能不能我做？ 不过呢，有些事情呢是想起来很好，实行起来哈，一万个困难在你的前方，很多的想不到，特别是你没有经验的时候该怎么办啊？在下面的时间里啊，我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是美国的一个地产大亨写的，名字叫《像成功者一样思考》，这是节选啊。他呢说，我认为才干跟你所从事的工作有无天赋有关，有人只是入错了行。 他们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时，一下子就成功了。勤奋与智慧应该结合起来。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认为遗传和环境是两个重要因素。我父亲是个绝对的好榜样，他从事建筑和房地产业，我耳濡目染，懂得了怎样才能成功。我没有幻觉，从不认为追求成功是一蹴而就，前景一片光明。我把它变成光辉灿烂，因为我的品味偏于审美面。我自认为是一个幸运儿，小小年纪就从父亲身上得到了教义，我相信这是我的一大优势。我常说出身好实在是老天的造化。那么我因此就天赋超群吗？我不这么认为。不错，我的出身对我有利，但我也主动选择了发展这个优势。你身处一种环境，如果对它既无兴趣也无天赋，那么环境就对你毫无用处。我弟弟对房地产不感兴趣，决定干别的。我有个朋友在华尔街工作，他们全家都在华尔街，但他的情况却惨不忍睹。常规的条件一应俱全，只待他取得成功，他却不适合那里。后来他去了他离开华尔街去干别的，才最终获得成功。我刚开始建高尔夫球场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学。我爱打高尔夫，也在不少球场打过球，可是这与建球场却是两码事儿。行动前我请教了世界一流的专家，后来我建的高尔夫球场因为美观大方而多次获奖。可这并不意味着我身为开发商独具才华，我的优势在于酷爱高尔夫，我想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美的球场。有专门针对训练人脑交叉行动的研究，人可以把某方面培养形成的能力桥接转化到其他方面，增进表现。我总爱劝人打高尔夫，原因就在这里。它是一项智力运动，它调动人体多方面的机能。我在打高尔夫的时候曾想出很多的妙招和答案，所以我衷心认可上述理论，它站得住脚。对你效果显著的也可能是绘画或者是弹钢琴，它可以证实培养一种业余爱好或者是专业以外的兴趣可以改造一个人的生意头脑，这说法是可信的。还有，并非人人都能够达到荣耀的巅峰，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世事无常吧，人力不能主宰。但我注意到，相信自己运气好是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好像的确容易受到命运的垂青。总而言之，生意头脑是天生的吗？我想它是天赋、勤奋和机遇的结合。最后这句话挺像挂在这个墙上的名人名言的。 他也算名人，对， 算名人，非常有 名，算名人， 对。那其实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遗传是个很重要的。刚才你说的那第一个例子， 家庭教育 多少可能也会受到父亲的一些影响，是吧？ 我第二个例子，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也是做生意的，对。另外呢，就是说你得对他感兴趣，你不感兴趣不行。 对， 你不感兴趣的话呢，你可能还真不太适合在这儿，是吧？ 你感兴趣证明着你愿意主动的花时间投入进去， 还有就是勤奋。 你的注意力在这儿， 嗯， 你注意力在这儿。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回，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工作了若干年，再回头去看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的一些所作所为，到底哪些兼职也好创业也好是有价值的，哪些又是没价值的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目的在其中呢？就是我们当年做这个事儿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目的对了，一切有价值；如果目的不对，只是挣了点钱，当然多少也有一点价值罢了。 哎，这个还真就是最难的那部分。 嗯， 因为绝大多数人是说我先干，干了之后，然后我先得到了结果，我再如何把这个结果卖出去。 嗯， 但是呢，像我们好多观察创业的人，他的思路是相反的， 嗯， 是我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哪个市场能提供我想要的，然后我如果要做这件事儿，我需要哪些精力和能力，我从哪儿去获取这些精力和能力。所以他的目标性就会特别强，因为他是先确定目标再决定自己做什么，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先做，做完了再拿结果去卖。 嗯， 就这两个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嗯， 如果我们的很多现在很多的专业小孩儿，就是我大学读了个专业，你问他说，哎，你这个专业毕业以后你用上没用上？有些小孩就会说，那我完全没用上，因为我做的是跨专业就业的。但有些小孩说，我虽然跨专业就业，但是我本身读这个专业，我是有一个，比如说锻炼自己某方面的经验，锻炼自己某方面的知识，或者说我就是学习和结识某和行业的人脉，然后我现在我用上这些人脉、技能、知识和思路了，那我觉得我没白学。 嗯， 那他的目标就非常的明确。 哎，所以就是我们做事情还是要有一个目的的啊。 对 啊，在这个目的框架下， 嗯， 然后再展开， 嗯， 免得呢就是像这个无头的苍蝇一样误打误撞，钱是挣了一点儿，可是呢，一方面是辛苦钱，另外一方面呢，这些钱好像对未来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钱生钱的意义和作用啊。那刚才你谈的那几个呢，他们的钱挣了，他们的经历可能才能够让他们日后的工作能赚更多的钱， 没错， 有到啊更大的平台去工作的机会。 但是这又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对自己的经历是不是有提炼和整理的能力。 哎，有的时候我们的经历呢是去挣钱了，最后呢钱没有生钱，经历也付出了，我们的那个经验体验也没有生钱啊。但是刚才你说的第二个例子，那就是说他的钱挣了不少，但是让他后面挣更大钱的是他的那段经历和体验。 是的 啊， 经历和体验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收获啊，他琢磨出来了，可能哎做这个事儿似乎还可以有更大的一个空间，那何不再试试呢？不过呢也有一些大学生哈，他们做的事儿呢就是说也不想那么多，反正先把这个生活费解决了再说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大把大把 啊。你看我在这个准备节目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资料啊，就是有一个女孩，她发现外面有个什么机会呢，她就是跟人去喝酒， 嗯， 啊，就可能有些应酬的场合啊，需要有些人在这儿调节气氛，她就去了，当然也是安全的，只不过呢每次就得喝，最后呢人家会给她一些这个提成等等啊，也不是卖酒的啊，不是那个销售酒的，就是什么宴请啊，需要找个人来助兴啊， 陪酒的嘛。 那么挣的是不少，比其他同学挣的都多。与此对应呢，就是有一个做家教啊，做家教啊挣的不太多啊。那最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查出好像胃黏膜出问题了， 那身体出现状况了。 啊、对，那做家教的呢，他做的不错，最后呢一毕业呀、啊。都小有名气了，附近的很多人都找他了。 你家教是容易这样， 自己就单干了。 对， 啊，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他干嘛呢？他去一个出版社啊，给那编辑啊当这个助理。慢慢的呢，也开始做一些项目了啊，找一些选题，联系一些资源。哎，还出了几本书，卖的也还不错。后来人家工作干脆就干这个了，直接就嫁接过来了。你看，这不同的例子啊，其实代表的就是说大家。对于做这个工作到底未来要做什么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你要说这个商业头脑，那第一个是最来钱的最快呀，是吧？ 不是，他如果是商业头脑的话，一定是这人把成本机会成本那个收益和机会收益这四个事儿算得特别明白才行。 嗯， 你像你说的那第一个陪酒的那姑娘，后来把自己身体喝坏了，而她在这个过程中又没有发展出稳定的可持续增长的客户关系，那也就是说她忽略了计算她的机会成本。 这个我可说太复杂了，跟这个上大学 上课似的， 这个对经济学课一样。总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商业头脑不是说看挣多少钱， 机会和风险也很重要。 哎，对，你得评价一下，对吧？ 对， 哎，这个才是真正有商业头脑的一个选择。 没错，比如说你一段经历，就刚才说那个陪酒的那段经历，他有没有在这段经历，就是这段经历能不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或者个人品牌？ 嗯， 这个就不如那个当家教的那个。 还有几个案例哈、啊，也是在网上看到也很火，比如说有一个大学生快毕业了。他看到女孩啊开始流行用故宫的那个贴纸贴自己的口红，但是呢很多女孩又贴不好，他就感觉有商机，于是呢他就在闲鱼上挂了服务，应网友要求，后来还到路上去摆摊儿， 根据口红的档次不同，收费也不同。比如说贴一支奥迪啊，迪奥30块啊，贴一支美宝莲10块。 就是口红上贴纸，这什么意思？ 你可能不太明白，你 不 用 明白。哎， 就是那个手机不有贴膜吗？ 啊， 那很多人爱好自己的口红 啊， 想在口红上面也附一层膜，哎，各种各样的图案。 敷的手柄那位置是吗？横不能敷的抹的那块。 对，是的。然后呢，这个图案呢，那刚才不说了吗？很多人喜欢故宫的那种小贴纸、 啊、 小图案啊，朕知道了啊，等等那种，就觉得很有个性。于是他就找到这个商机了，就开始贴膜去了。 啊，贴膜， 贴口红去了。 对，祖传贴膜。 嗯，你怎么看这事 儿？我觉得这挺好啊，这个市场有需要嘛？市场有需要，只要有人有需要， 嗯， 然后有人去做，并且做的那个人最后能把成本和利润比就算明白， 嗯， 那其实这就是个买卖嘛。 好，这让我想到了这个刘强东当年卖 CD 啊。 啊，对，没错。 但他这个是一个基础性的，他现在是个做人工。 对 啊，当然他活好，他可能这个有点技术在里面，但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总觉得是不是未来还要发展点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有头脑？要不然的话，他和天桥上贴膜的有什么区别呢？ 没区别啊， 他就是一个大四的学生而已。 没区别啊。 嗯， 但是你不能小看天桥贴膜挣多少钱啊。 那也对，但是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说，挣钱是最重要的吗？ 挣钱是这样，我们现在老说啊，我们不能用单一一个指标，比如说挣钱，比如说年薪50万吧，年收入50万、 嗯、 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年收入50万特别棒，但其实我们好多人说年收入50万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做办公室里， 嗯、 这个做办公室里窗明几净，然后你挣那50万，我们很少也想一个烧烤摊老板，他的年收入差不多也有50万，而且还不是特别难， 嗯。包括他这个贴膜也是啊，风里来雨里去的， 这就叫工作体验。 以及如果这个风口过了呢， 还要这城管抓他怎么办呀？ 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商业头脑又多了一个啊，多了一个维度，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可持续性有多长？如果你是因为你是个大学生或者接近毕业的一个朋友啊，在职场当中马上就要去迎接很多的挑战的话，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内。你做的这个事，如果真的要说有商业头脑的话，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能够嫁接到你未来的工作， 对， 啊，或者是说呢，你开创了一个模式，自己就单干了，啊，以及可持续时间，因为这段时间你如果真的在这个上面浪费了很多的精力的话，最后又错失了找工作的一些机会，又没有积累到啊所谓的这个市场的一种啊你的 观察，我们 关 注通常是两点， 就浪费时间了， 一个就是这事儿能不能可持续。 嗯、 第二个呢，其实第二个点是第一个点的补充，就是你能不能增长。 嗯， 因为比如说就说贴膜这事儿，贴膜这事儿你总会有人看到，诶，他做这个我是不是也能学，你就会出现竞争对手、 嗯、 万一这第二个来学你的人价格比你便宜，他是不是就要把你挤出市场、 嗯、 所以我们还要考虑说我这个买卖的一个或者是事业它有没有增长性。 嗯， 哎，我们要考虑这个事儿，要升级嘛。就像刘强东，他现在不是也不卖 CD 了，他改卖商城了吗？ 好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大学生在学校内创业啊，这个商业头脑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 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能见度好转，风力也不大，天气条件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做难，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02，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和我们的嘉宾来自我们职场帮团的这个成员啊，职业生涯规划部分的吴科，一起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商业头脑的问题啊。吴科你好。 大家好，我是职业规划师、咨询师吴科。哎，我得跟你说明白了，要不然你老说的不太明白的 啊。所以你说这个职业规划需要规划一下商业头脑吗？ 我们其实就是在用商业头脑帮人整理这个生涯规划。 哦，好，是要先有商业头脑的人才能够给我们做职业规划，是不是？ 大概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吗？ 对。 嗯，那为什么做职业规划的人有时候也没有挣大钱呢？ 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它的市场价值你很难进行界定。 嗯， 就是不能说市场价值很难界定，是它的价格很难界定。 嗯， 我可以报很高的价钱，我也可以报相对低的价钱。 嗯， 就这个价钱完全就跟那个奢侈品一个包似的，完全看你有没有人愿意付费。有人付费，这包就值5万；没人付费，它可能就值200。 嗯，所以很多职业咨询师是选择了一个 相对比较低的报价，而不是相对比较高的报价。 嗯， 哎，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市场，大家还不是特别认可一个高报价，就是他对这个行业。广泛的认知还水平还不高。 嗯， 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先低价介入。 好，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商业头脑有的时候也得耐得住寂寞，是吧？就是 远期投资嘛， 你像买茅台似的，是吧？100多块钱的时候你买，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人说你有商业头脑，但是在700多块钱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当年是怎么想的呀， 就是没喝了扔那儿忘了呗。 哎，所以你说这个商业头脑的问题确实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衡量啊。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始那个题目吗？王师傅卖鞋的啊，一双鞋进价20，他卖30，过节打8折，24块钱他就卖。来了一个人啊，给了一张50块钱的 整币啊，纸钞，他没零钱呀。于是呢，他就找旁边卖水果的邻居换了50的零钱。事后邻居发现钱是假的，这师傅呢又赔了邻居50块钱。请问最后他一共亏了多少？用这个题来测试一下各位朋友有没有商业头脑。其实换句话说，你觉得商业头脑是需要做这种题才能测出来的吗？吴哥， 啊，商业头脑 啊， 商业头脑的人 是做题能测出来的吗？ 商业头脑的人是看到这个题之后，然后把这个题给你们做，然后让你们交一毛钱看正确答案，这是有商业头脑的人。 不是，你这个推换概念了。我的意思是，商业头脑可不可以测量出来？ 商业头脑 啊，就像你那个智商啊啊，或者是什么一样，它能够量化。 我目前没有看到测这方面的题，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者确实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嗯， 就是尝试着用一套测量题测你的什么情商、智商、什么什么财商等等的。 嗯， 我们现在听说有10个商啊，都有测量题，都有测量题。 嗯， 我没见过啊。 嗯， 我本身我也不用，但是确实有。有，至于是不是真的能测出来， 嗯， 这个还要专业的，包括什么心理学测量啊什么的，他们去给一个定性。 好吧，但我想就是要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光有商业头脑，是不对的啊，是不足的，不够的，还得要有手脚，是吧？还要有资源。 不一定，你像霍金，他也做点买卖， 那还得要有辅助他的东西， 对 不 对？ 哎，对，包括天时地利人和吧，总之是这样啊。 嗯， 所以我们需要有商业头脑、手脚、身子骨啊，还有心情好、身体好等等。做成一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所以说呢，古代就有人说了"商仲永"。那么我们的起点也许不一致，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勤奋、努力啊，不断的思考来获得同样的一种成功。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回答一些朋友在自己职业生涯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困惑了哈。第一个困惑很简单，他现在呢在一家银行工作，做后台部门的这种工作，年薪16万，他现在想跳槽到一家做三方财富的公司做理财经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听。现在钱挣的呢也不少，但是呢跟他原来比肯定少了一些了，所以感觉到危机了。三方理财呢肯定现在这种市场很大啊，挣的肯定也比他现在多，但是这种压力肯定随之而来的也不小。哎，想听听吴科的建议。 这种压力的存在我们很多人实际上是没办法避免的。我今天上午刚听一个理论，就说我们其实对很多事儿啊，无非也就是几种态度。如果你有负面情绪，无非有一种态度，一种是愤怒，愤怒就是你遇到了一个恐惧，然后你觉得你有能力战胜它，但是你会损失，于是你就愤怒。 嗯， 一种呢，你遇到一个困难，你觉得你无能面对，你只能等着这个损失存在，这叫恐惧。 嗯， 然后你发现呢，其实你能躲的，这叫逃避。 嗯 啊，然后你发现呢，别人能够无伤跨过这个损失，这就产生这叫妒忌， 嗯， 这就对，就这样。然后你觉得未来可能你会损失，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损失从哪儿来，你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面对，这个就叫焦虑。 嗯 啊，这个就是我们面对很多的事儿的一个 态度， 就是负面情绪的来源。 嗯， 他最后说怎么解决这事儿，我们笼统来说，你能力够强就行。我们再细分，就是你应对危机的第一，策略够不够，第二，资本够不够。比如我现在我身家30块钱， 嗯， 我听说要亏10块钱，那我得疯。我身家30个亿，亏10块钱，你都别跟我说，我都不愿意听这事儿，浪费我时间。那看你的承受损失的能力。 嗯， 我们现在说商业头脑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一，在不停的扩展就我们的策略能力。 那他真的现在这个情况， 嗯， 他的工作虽然都是在金融领域，但是从这个后台部门，也就是说这个支持部门吧， 对， 跳到一个理财经理，这是一个有点服务的部门， 没错， 啊，要和人打交道的部门， 对， 他的这种能力能嫁接过去吗？ 嗯， 看他是哪种，他的知识能嫁接过去没问题， 嗯， 他的能力就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干活的了， 是 啊，这咱们不知道啊，这题里没给，这不知道他以前是怎么工作的， 所以他应该怎么来梳理自己呢？ 梳理自己是这样啊，就是看他的目的，梳理的目的是什么？梳理的目的是说他的职场重新定位，然后重新回到以前的收入水平，还是说他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嗯， 这是两个思路方向。 嗯， 是两个思路方向。如果说他想回到他之前的那种，就是精力投入和物质回报的这个比例的话，那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客服的数据，找到那个最优质客户，就是付费率最高的客户，地位最高、权力最高、资源最高的客户，然后专一为他服务，创造自己的高利润。要不然，如果说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话，要不然他就现在利用他原有的金融知识，然后再换一个环境，不是金融销售了，而是金融客服，换一个环境去把这个知识和他遇到的案例，他总结，他追寻里头的规律，未来既可以做研究，也可以做这个行业里，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的大拿，因为他引入一个外部成本。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点太难懂了， 是难懂。 那我简单说一下吧，就是说这人一般我们做咨询很多的，比如说换岗位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就推荐他走通用能力增长。通用能力增长，你的什么能力能够在更多的岗位、更高层的岗位能用上，你把这个能力提升上去，你以后遇到什么境况你都不用担心。 嗯，我总觉得呢，你可以先在自己的银行内部啊先试一试，要不然的话呢，你直接跳过去做理财经理啊，这个风险比较大。银行内部也有这样的岗位，你先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包括客户啊、资源等等，以后你再转，相对来说比你直接转难度要小 一点。他跳槽的目的关键是什么？ 嗯， 他跳槽目的，如果因为我认识这么一个理财经理，他就是当时就特别果断，直接就跳，因为他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 嗯， 他就算了一下，他的单位在一年之内根本解决不了他的经济问题，那他就不如直接跳槽搏一把。 嗯，当然这个问题啊只是一句话，可能背后还有很多的因素啊， 人情啊，包括说环境啊，包括说勇气啊等等等等， 是 还有他的经济条件都得考虑。 好，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还没有毕业，在一家证券公司实习，七月份毕业之后才有底薪，现在只能靠业绩，但我现在时间很有限啊，想加班出去跑，可是我还要看书，还要学英语，还要写文章，还要考投资顾问等等，也想过舍弃一些东西，可是这些都是长期要用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呀。但是如果只是上班时间工作，赚的钱呢又不够我花的，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给个建议呗。就是时间很有限，这也要要，那也要要，都很重要，该怎么办呢？ 外包。 嗯， 外包，把自己学的很困难的那部分，效率很低的那部分外包出去，找别人去做，然后自己只专精一个最擅长的领域，把这个领域的单价提高，然后以弥补你的外包成本。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他现在的工作很多都是要亲力亲为的呀？ 对， 看书学英语，包括出去跑， 嗯， 没有人能替代他，怎么能外包啊？ 当然可以外包了，比如说学英语这事儿，你可以完全买一个比较贵一点的翻译机。 翻译机？ 对，就是专门的翻译的设备。 不是，他要考试的呀，包括他的那个考以后考投资顾问这些，他都是要背的，他是要看书的，要花自己的时间在里面学的。 那就是把他的日常工作外包呗。 那也不可能啊，那是客户要见你，怎么能找别人呢？你还是个实习生。 那这事儿实际上现在有人是外包的，之前出现过这么一个事儿，美国硅谷那边请一个工程师做他们的核心数据演算，但是那哥们儿一个月大概是挣10万美元，他就其中拿出2万美元在印度和中国这边找了几个数据库工程师替他完成所有的后台工作。 你说的那种可以理解，比如说吴克，你现在在电台实习，我让你出去采访， 对， 你外包给别的孩子了， 我外包给别人，对， 这样的话，一旦被你的领导发现，你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要保证我的时间花在了比现在这件事儿更重要的事儿上。 但是这个工作机会对他来说也很重要啊，你说的这个是很容易把 他的工作丢掉的。 对啊，所以这东西要做取舍啊。你既然你选择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你一定要有排序的。你什么事对你的第一优先重要？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探讨一种除了你所说的这种别的方式呢？ 别的方式可以啊，但是你要抛弃的东西，像他说的，他现在时间精力不够，你一天就24小时，你其中有8个小时还要睡觉，2个小时要处理其他的事情，那你舍弃哪部分？要不然你舍弃生活，要不然你就是说你为了兼职舍弃专职，要不然你为了专职舍弃兼职，你总就要舍弃东西的。 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舍弃的这个角度上面来做一些文章，而不是说什么都想要，我用一种最经济的方式来获得，而不考虑其他的这种职业风险。 所以我们第一反应是为什么用外包的方式，外包的方式就是只是花钱，只是花钱。当然我们这外包不见得你一定是找外边找的人，你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在同事之间甚至跟你的领导做技能和资源的互换。 嗯，是这样，我给您出个主意，你看可不可以啊，就是说如果你还是想要在这个公司和这个行业工作的话呢，其实你一开始做的还是很基础的工作，刚才你也谈到了要出去跑，对不对？那么出去跑呢，实际上这是很锻炼人的，也是最后你能不能够留下来，有没有业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啊，会考量你的。那么我认为呢，至于你看书学英语这些，如果不是跟毕业有关的话，可以暂时放一放。当然考投资顾问这个事儿是和你的工作直接相关的，这些问题你可不能够轻易的啊舍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你现在是毕不了业，还说找不到工作在这个领域里。如果毕不了业，那么你那个实习的事儿就要放一放，先把书看好，先学好英语，写好论文，这个是重中之重啊，你不能最后肄业。如果说这些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啊，那么你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全力以赴在这个实习上面。我不赞同刚才吴哥所说的外包啊，因为你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你需要你自己亲身的去体验，知道这里面的一些可能在课本里面或者是老师在课堂里面不会教你的东西，而你的投入也会被你的领导或你的同事看在眼里，日后也许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到你。哎，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吴科你觉得？ 但我觉得如果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他舍弃就是健康和幸福，可能舍弃的还有快乐。 健康和幸福，我是这样考虑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工作就在那个阶段性里面都是让你就是很轻松或者是很开心的，阶段性的压力还是要有的。 我的意思是说，你刚才跟他说如果这几件事儿他如果全都要，那真是就看他现在的 全都要是吧， 全都要，真是看天赋。人家你能不能6个小时搞定人家12个小时甚至18个小时工作量，如果你能那这些不是事儿，如果你不能那你要付出的不就是你的身体损耗吗？ 对，所以我们实际上呢还是要了解一下他的现状，就是说如果你能顺利毕业，好，看书学英语先放一放啊。 对 啊，如果你不能顺利毕业，工作的事儿先放一放， 也看他需要什么。他如果现在就是急着要钱，那可以放弃那个毕业证，因为他如果要解决，比如说真的解决生存问题，毕业证不是必要的，生存是必要的。就他一定要做一个排序。 生存的问题，我认为呢，就是说， 咱现在大多数人不会 谈不到那个阶段， 谈不到这个阶段， 在大城市里面谈不到没有这个饭吃的问题。我认为，包括学校也会给予他一些帮助的。所以说，毕业证一定要拿。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说这几个月没有钱我就去挣钱，最后毕业证没拿到手。 可以办停学，可以去学校走手续， 对， 办一年停学， 多种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不能因为自己论文没写，英语没过，最后没有毕业啊。所以因为这个时间很关键，所以我也啰嗦了几句啊，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在这个阶段啊，工作也不太好找，再加上呢现在可能在这个证券行业里面啊，也是竞争很激烈，网上开户啊，各种这个第三方理财啊等等都很多啊，所以不像原来那么好挣钱了，佣金呢也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啊，要辛苦一点。刚才吴科所谈到的就是这个健康的问题和心情的问题哈。 对， 一开始的时候你多少还是要 有所舍弃啊，有所保留的。你看你舍弃什么啊？ 对，你要搁我，我就舍弃钱了。 但是呢，一开始你都没有冲劲儿的话，以后会怎么办？我不好说啊。当然，跟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也有关系啊。加油！再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是跟毕业有关。他是16年毕业，工作了两个月选择辞职，后来在家里脱产学习考研，花了一年多，不是很理想。当时是数学单科没有过线，后来呢就去一家单位实习了，因为学历关系啊没法转正，领导要求拿到本科证才能够转正。他呢毕业之后呢报了函授，现在需要一年以后才能拿到毕业证，也就是说要到19年6月份他在这个地方实习的话才有机会转正。本人呢目前希望能够考上研究生，对自己的学历和眼界有比较大的提升啊，家里希望他在职考研，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看你给出出主意。 这东西还是得排序，到最后其实好多事都是得排序。 他这个是一个专科的学历是吧， 专科学历， 他想考研，现在在一个单位实习，实习的单位说你要拿的本科毕业证我才能给你转正。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去考研呢？ 他为什么一定要转正呢？ 他转正的话他收入才高吧， 他收入高不一定可以转正啊，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啊。也可以去别的地方， 去别的地方那得从头开始啊。你在这儿不都白干了吗？ 是在这儿白干，但是你的行业内的经验你是延续下来的呀。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把这个寄托在这家单位上是吧？ 就是这事儿是这样，因为像他这种案例啊，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其实类似的案例特别多。很多人是他是被卡死了，他就是能看到这几条路的选择上。但其实有些条件不是你真正必要，就是有些事儿你完全可以打破掉的。 好，也就是说不一定只要在这个单位工作，也可以看看别的机会。 是的， 对你的学历没有太多要求的话是吧， 对你的收入或者说干脆就换行业，那都是可以的，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这单位本身就很好呢？ 如果单位本身很好的话，那单位老板让你干什么你就按他的要求一样一样去填就好了， 是不是？ 对， 就如果那他为什么在这一直干着呢？如果这单位很有竞争力很有吸引力，现在就是因为学历的问题不能转正，他应该干什么呢？ 那就是补充学历，那没话说 啊。 他如果一直想留在这儿，那就是老板要什么给什么。 可是他为什么目前一定要把标准定在研究生呢？我们知道专科好像过一段时间， 研究生可能是他看到的下一步，比如现在要本科，过两年是不是要研究生？那我就直接索性一步到位呗。 过几年专科学历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是吧？ 这个目前没有接到正式通知。这个你最好去了解一下，因为这 他还考了，他已经考了， 已经考了， 去年考了，分数英语65，政治47，数学31，专业课121。 啊，那不错， 不错， 就算不错吧。 没考上，还是没考上，数学没有过单科线，数学只有31，政治可能刚刚过一点， 能考就行。 不是，问题是你的领导只需要你拿一个本科证，你为什么一定要马上拿到研究生证呢？对不对？我觉得是不是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或者说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你就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啊？ 不能说好高骛远吧，可能就是步子走的稍微有点急。还是这问题，还是为什么我 饭是一口口吃的吗？ 为什么我说这种事儿啊，这种案例到最后其实都是一个排序问题，你优先满足哪个，辞后满足哪个。 但就是有的人可能看不明白，一直在这考考啊考啊考， 你好多事情同时进行同时进行，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一点，这可能就是有商业思维的人和没有商业思维人，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取舍能力。 时间就是你的现金，对不对？你浪费 比现金还重要。 对，那你说你怎么去挣钱呢？你现在的时间节省的越多，那未来你转正的这个就越早，挣的钱就越多，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也不好说，有时候人也跟你说，那你现在打基础是为了你以后的轻松。 那你基础是一步一步打的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个要不能光看收益和成本，你还要看风险和机会。 考上硕士确实以后机会变多，但是同时你把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搞砸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太性急啊，真太性急。可能考上研究生来说，对他是一个除了刚才你谈的这种收益也好，现实的考虑也好，还有一些人可能是认为那是一个理想，一种情怀。他也说了，他说对自己的学历眼界有较大提升。所以呢，就是这事儿哈，他关乎到他自己的一种情感的问题了。就有人对学历是有要，是有那种情怀的。 情怀的，对，有情怀。 你知道吧？ 知道，知道。有我们学校里好多这样。 认为博士啊，那就是非常气派的。 对。 以我为荣的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 是不是你在这种观念上面会有一点点的？ 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挺好。他只要饿不死，他就有资格去追求理想。 啊。 对吧？ 说的也对。但问题呢，就是你现在纠结呢，是吧？ 所以它还是一个排序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说排序一定要做，是因为当你在排序的过程之中，你就在拷问自己，能为了你的理想或者为了你的第一优先考虑，你放弃哪些东西，你就在拷问自己。 如果你对这工作也无所谓，对于转不转正啊也无所谓，拿多少钱也无所谓，那就考呗，是吧？考上为止，行不行？考到你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啊，反正还是工作挣钱更重要。那再回过头来去上班， 这个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一个我们做咨询的时候排序的一个算是技巧。我们是从后往前排。 好， 你是把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写在纸上，然后你一个一个划掉。你看你最后划掉的是哪个？那个是你排序第一。 那可能不同的时间段，大家的重心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关心现在 啊，只关心现在， 只关，因为它难是难在现在，它不是未来的难，它也不是过去的难，它就是现在，它就是今天难。 好，你记住一条，未来不要。因为现在的决定而后悔， 因为你对，因为你现在做的是你的以你现在的认知认为的最正确的事儿， 好吧？啊，未来不管考上了还是没考上，转正了还没转正，反正不要对现在的这个决定啊 抱怨，就是， 哎，就是这意思啊。每个人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对于工作生活的诉求和感情也是不太一样的。还是希望各位朋友找到一种自己内心最好的平衡。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也谢谢吴科。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室主任杨玉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